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的口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村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路途之路